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3D 化新闻呢，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第一次的直播，然后在下午的5点到6点以及凌晨的1点到2点会有两次的重播，请你持续关注凤凰 U Radio。那么在今天是我和燕婷，我们先这个公布一下12点半之后啊，因为这个恐怕比较重要，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早春的这个天气啊，非常的令人琢磨不透啊，因此今天有一个关于天气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在12点半之后请你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面对冰雹怎么样自救呢？ 这个冰雹我相信大家不多见吧，但是呢就在昨天的下午四点钟左右啊，然后在公馆，然后突然就是有这个鹅蛋大的，不是鹅蛋大，鹌鹑蛋大的冰雹掉下来了，那就是造成了还挺严重的，有八人死亡，两人重伤，134人轻伤，所以这一个警示我们在面对天气的一些突然的灾害怎么样来自救，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好像这个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这个冰雹，以前这个比较小颗粒的啊，这种怎么说，这个是雪子啊， 冰晶吧， 对，冰晶雪子啊， 对对对， 或者说这个比较硬的雪啊，见过 都挺疼的， 但冰雹 那更何况那么大， 昨天有这个照片放出来，是很多这个汽车被砸出了一个一个的这个窟窿。 对， 因此呢，今天问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倒也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大家的经验啊，或者说你如果是这个专家的话，也欢迎你给我提供一下这个专业的指导。如果真的要，比如说我出门在外了，遇到了这个冰雹，哎，这个到底应该有什么办法自救呢？或者我相信，是不是不出门啊，就是这个就比较安全了。 主要是在路上那些行人怎么办？突然之间遭遇到这样的冰雹。 是，那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将会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凤凰 FM 这样的一个 app 到你的手机里面，然后点到凤凰 Uradio 综合台，然后 3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 嗯，好，那在今天的这个前半部分，我们将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最近如果大家经常看新闻联播啊，或者说这个央视的焦点访谈的话，大家都已经提到很多遍了，就是这个梦，你有梦想吗？你昨天晚上做梦了吗？你做的这个梦呢，是不是一个中国梦呢？如果这个中国梦是的话，哎，这里面你到底梦到了谁啊？或者说梦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我总在想，你说我们每次这个谈哎工作计划、谈目标啊，这个或者说有的时候谈理想，这个时候就比较实际了。我们说明天我要做什么什么事儿，一二三四啊，这个列得出时间、人物、地点的。但是梦想， 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词汇。 对，但是这个是习总说的，习总在两会的这个闭幕式上，他说每个人都有追求理想，都有自己的梦想。那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他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嗯，那这里习总就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一句里面来看的话，就把它归结到说这个中国梦就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么一个梦。 对，他强调了很多关于民族色彩，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们跟以前比较，这个可以这样理解，这是领导人的一个新的口号嘛，一个新的这个正能量的一个释放。那之前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这个和谐社会 啊， 像科学发展观， 嗯， 还有三个代表， 嗯， 其实相对中国梦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具体， 嗯， 它代表了什么，三个代表，哎，巴拉巴拉巴拉，哎，是科学发展观，怎么样的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相对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主旋律， 对， 一个新的口号。 是在中国政治人物的这个语言当中以梦想 很少 作为开篇，我印象中似乎这是第一次。 嗯，就是这个是很带有感情色彩的。 对，就有一点像这个味道啊，就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个，比如说你学英文课文，哎，经常学到这个马丁路德金的这个我有一个梦想，这个都是带有 士气的一个， 对，带有一种煽情或者说文学化语言，甚至有一点宗教色彩的这样的语言，更加是接近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西方政治人物的这种语言，比如说奥巴马， 奥巴马 改变，这个 比如说就职典礼的时候，他可能会把大家弄得非常的热情澎湃啊。 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学这个演讲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啊，有几个词啊，你一开始如果抛出来的话，是对于大家的注意力会有很大， 有 刺激力，比如说一个说是这个梦想，当然了，这是一个 让大家想到很多。 还有呢？ 还有一个，比如说想象， 想象， 就比如说 imagine。这个比如说像 Beatles 这首歌 Imagine， 然后抛出这个词了以后啊，抛出这个词了以后，就是大家的你的听众的这个思维就会 被打开， 会发散，就会大家会想的多一点，对不对？所以说这次光是这个习主席提到这个中国梦这个词本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特别的这么一次。那我们具体当然这两天大家都在解读说，哎，到底什么是中国梦啊？那我们按照字面上的来理解这个。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的这个讲话里面，他提到说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诶，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伟大复兴这个词应该从这个江泽民时代起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现在在想伟大复兴，复兴的一个潜含义就是之前的所谓的衰落，或者说之前的这个屈辱也好，这个失败也好，它有一个就是我要触底反弹，要这个要有一个往上升的这么一个。 我相信他说的这个伟大复兴应该是延续了中国就是以前一直惯用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所以有人就质疑说，哎，这个中国梦到底是一种新的非常新的概念，改革的一种概念，激进的一种概念，还是完全全新的一个领导人的中国人领导人的形象，还是说是一个新瓶装的舅舅这样子的。 对，你刚刚说这个新瓶装舅舅的问题，伟大复兴这个词我们听了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真正大家说明白了这个伟大复兴没有？因为回到这个话题，我们这个在内地历史书上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百年羞辱嘛，就是从这个清末百年屈辱，从这个鸦片战争被大炮轰开国门，然后这个三座大山这样的问题，然后到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现在在讲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说认定有一百年的这个屈辱的话，对于这个屈辱的原因有没有理解到，就是所谓这个反思是不是做得足够了，然后才可能来谈有没有可能复兴。你就好像说今天有一个人说啊，我要振奋起来，我要这个改变以前的错误， 摆脱以前的， 对，我要摆脱以前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对以前的问题没有认识清楚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复兴呢？对，这是我自己读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的第一反应。我说那好，那我们这个经验和教训究竟学到了没有？说实话，我对这一点有一点点悲观啊，因为我觉得你说从这个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多的是体现在可能大家的历史的教育或者说教科书里面。今天在这个内地的这个历史的教科书不能说全部有问题吧，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相信这个大家这样有这样发言权的人肯定比我要多。对于很多历史的认知，对于最近这两年在谈的清末啊、辛亥啊，甚至建国以来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都缺少一个非常系统或者说一个批判性的认识。因此在这样的对于历史比较虚无的或者说这样模模糊糊的历史感的这样的基础上来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谈中国梦，这个是不是一个实际的做法？ 你知道吗？有人在说这个中国梦啊，大家有的时候说这个中国梦到底是一个整个国家的梦，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就在说这个梦的时候，感觉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一点虚无。 对。 那其实中国它最大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虽然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很多人有房有车有二奶，还是觉得不幸福？ 对。 还是每天都晚上失眠，或者是睡不着觉， 掉头发。 这个千万富翁还要跑去考公务员，觉得自己地位不够高。 对。 那其实慢慢，我们总觉得这是不是在这个物质的层面已经达到一定状况的之下，那个基石是不够厚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摸不到。那你说美国人家一共只有200年的历史，那美国总统在这个演讲台上大声的呼喊说啊，我们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我们要怎样怎样，他们是有一些共鸣的，因为他们知道像美国大片里面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有美国的那种国家团结的精神是他们的精神。但是中国的精神是什么？其实说实话，现在每一个中国的个体公民有一点彷徨的。 你说的这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中国梦的共识恐怕不是那么强，就是是不是有那么一种精神，那么一种价值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认可的。你今天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我在我看来你刚刚说的很重要，这是一种国族的语言，就是我们在说梦想的时候强调是我们整个民族， 对， 整个国家的梦想。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个人的梦想？ 这个跟你刚刚说到这个美国梦啊，这个就差别就很大。 美国人就是强调个人奋斗的。 美国梦，我们听到这个恐怕全世界谈梦想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美国梦。美国梦听上去都是有关个人的，都是每个人怎么怎么样，很少有人讲说美国梦是这个美国这个民族如何如何这样的这个说法，哎，倒是非常的少听见。因此就很多人拿来，哎，这个中国梦啊，或者说跟这个美国梦，因为知道美国梦是一个已经摆在那边，甚至说得到认可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话语啊，大家难免会有这么一个比较。那当然这个不意味着这个中国梦全部要照搬这个别人的这个话语，哎，说得通的地方咱们还是应该坚持，但是呢这里面说不通的地方咱们就应该来好好的这个评委一下。所以我们待会儿啊接着来聊一下这个中国梦到底是一个什么。凤凰 U-Radio 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楚明奇。 我是燕婷。 好，我们来听一下在3月17号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时发表的大概是20多分钟的这番讲话，其中非常吸引大家注目的就是他关于中国梦的论述。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习近平在中国梦的这番讲话中提到的几点。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他前面说这中国梦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但是也有关于个人的部分。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一段关于每个人，大家这个在第二天的新闻报纸新闻的头条很多都引用到这句话，是让中国人民生活出彩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其实听上去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可能性。 对，那这个中国梦这样听来绝对是分为两个部分啊，就是一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大的体制上面的一个梦想，那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个人的梦想。 对， 很多国外的媒体，当然他们摘取的很多评论是关于一些负面的评论啊，但是这些负面的评论全部是从个人的梦想开始说的。比如说这个 BBC 中文网，他就说呢，有一些微博上的留言，有一个作家他就说，中国梦不仅是强国梦、复兴梦和强军梦，也是说你的梦想生活幸福富足，有饭可吃，有女可抱，社会公平公正，人权获得保障，以及自由平等，还有一张选票。那有一个人他就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天是蓝的，水是清的，能吃放心肉，能喝放心奶，孩子在公平的环境上成长快乐。 没错， 这个被很多的媒体，不仅是 BBC， 包括英国还有美国的很多媒体都来转载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大家，就是有一些民众听到这个中国梦啊，可能当时在这个两会的现场的一个音乐的演奏声中是非常激动的，也是有奥巴马演讲完了的那种感觉。但是问题是呢，一回过来说， 这个中国梦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的梦根本可以达得到吗？ 对， 这个社会是这样的，打开门是这样子的。 有一位这个作家啊，这个写的很有意思。他说，按照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分析的这个理论，梦是什么呢？梦是一个人压抑的欲望， 压抑的欲望， 就是 说他达不到。 对，你可以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内心的一种渴求，但是往往这种渴求是受到压抑的。你从这一点来理解呢，我们刚刚看到这几位网民的留的言，我的这个梦想是这个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孩子获得这个公平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个就是他现在被压抑的这个生活的诉求。那我们在今天其实梦想这个词在年轻人当中又是比较流行的，说年轻人可以这个没有车没有房，但是一定要有梦想，我这个工资不多，但是我有梦想，说上去听上去非常的励志啊。 我一般来说，我说我会有理想，我有目标，梦想感觉就是达不到啊。 是梦想，所以这个梦想我们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会 觉得这是一个很遥不可及啊、甚至有一点这个模糊的概念。如果说比如说小时候小学的老师问，哎呀这个小朋友啊、你这个长大以后的理想是什么呀，哎，大部分人说，哎，我长大以后要当老师，要当警察，要当这个工程师，要当科学家、这个是理想， 对 不 对？ 对， 这是理想。 但梦想的话，比如说我希望世界和平，这算是一种梦想吧。 对，因为你知道世界一定不可能完全和平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会看到远处的这盏灯。 这是一个愿景。 对，这是愿景，这是一个 vision、对，因此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他需不需要有一个愿景？当然需要。 对， 是，而且这个愿景通常应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愿景，但是他这个愿景必须有一个落实的点，就是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上。你给每个人，我在我生活中我看得到的一个怎么说衡量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不得不提这个美国梦的这个说法。美国梦在美国独立宣言当中提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是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就是生命自由以及这个追求幸福的权利。哎，听上去很虚，但是呢美国梦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出来。这一句话是什么呢？我自己总结就是，第一，人人平等。第二，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 这个其实是一直他们宣传的一个价值观， 对， 确实是这样的。 这种很好理解。 对， 就像在香港也有类似的这么一个所谓香港梦，就是只要你努力工作，人人都可以成为李嘉诚。 对， 对不对？ 白手起家。 这个、白手起家、这个很好理解。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中国梦，中国梦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人生活出彩。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你如果去访问一个农民，你问他听到这两句话，你的理解是什么？我很想，我说实话，我很、 这个、 很愿意知道。 之前这个央视他在采访你幸福吗？这个是有类似的嘛？那么每个人说我不幸福呀、我现在这个医疗我也没有医保啊、或者是我现在上学也交不起学费啊、怎么能说我幸福呢？ 所以你看外媒对于这次的这个包括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记者会啊、包括习近平的这个演讲，很多的我看他们的总结是说，中国的领导人强调需要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他们对于这样的一套中国梦的最后的一个摘录，就是需要建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个是用一种这个西方熟悉的这个语言来摘录的。但是我的疑问在于这里，就是在每个中国人听上去，你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个中国梦是跟你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建立公平正义也好啊，建立这个更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环境也好啊，或者说更多的机会也好，你能够觉得这些中国梦是你自己的梦吗？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英国的一些媒体他们是怎么解读的。就有人他的解读是这样子的，他就说习近平艺术到现在这个经济改革使中国的物质方面变得很充裕，但是呢精神信仰领域就变得很真空，所以希望为民众构勒一幅国爱民这个国富民安的这样的一个盛世的图景来填补这样的空白， 需要有个愿景。 这个有道理的、的确是。那有的人也是这样说，他说强调机会人人均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苦干实现的美国梦不同呢，中国梦全部是依靠集体主义。 哎，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恐怕是在语言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 那还有人是这个国际先驱论坛报，他就这样说，认为是更加肌肉外交，强硬的外交，他读出了这个外交的政策， 因为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嘛。 因为这个习近平在就当军委主席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去军队这个联络比较多，然后他还说了这个强军梦，就是强国梦也是强军梦这样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中国在未来的这个领导人上任之后，对外的一些外交政策上会变得更加的强硬。 或者他的这个梦想，你说也提到了每个中国人生活出彩的这个机会，确实也有关于个人的这个表述，但是大家的一个感觉是说，我们还是传统的一种理解，就是说这个国富则民强，国富则民安，就是我每个人的个人幸福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这么一个强大的这么一个基础上。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理解顺序啊，恐怕在西方很多这个个人主义的这种理解里面就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这么一个内容。刚才燕婷提到了一个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富足，而更强调是精神的一个食粮。这个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在美国人对于美国梦的这个阐述里面，我注意到其实早在1931年有那么一本书叫做这个美国史诗 Epic of America， 这里面就提到，他就强调美国梦是什么。他说美国梦指的不是物质的富足，人家就是 就是上来说美国梦不是物质的富足，而是说每一个这个美国人啊，不管你是出身于什么样的背景社会的等级，你都有机会实现你自我的价值。 嗯， 诶，这句话就说的就像是一个人的一个最高需求，这个马斯洛的人的这个需求金字塔理论最高的那个金字塔塔顶的那一集，就是说每个人的自我实现。 因为我们会发现中国其实在这么长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倒不是说精神一直是虚无的。你比如说在刚刚就是这个建国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中国刚刚从这么大的屈辱中恢复到一个就是独立的国家，自主的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城完全是路不拾遗的，那时候的素质啊，那个时候的人的道德水平啊，是现在人不能可及的。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大家也更团结，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像大跃进啊，或者是这个文革啊会产生的原因。你现在的话我估计是煽动不起大家那么多人。 嗯， 因为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这个价值不管它价值本身是如何，大家共识比较高。 对、共识比较高，是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观的。现在可能一方面价值更多元，但是共识就是基本的共识也缺少了。 你让所有人都非常的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的话，已经没有像那个时候有这么高的凝聚力了。 这是一件怎么说呢，我很难评价这是一件好事或者一种坏事，因为毕竟价值观的这个多元啊，这个是时代的这个必然趋势。但是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像在西方社会，在欧洲或者说在美国，价值观也非常的多元，不同的宗教甚至比中国的多元化要高得多，但是有一条基本的底线，就是大家有一些 共识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在中国呢，一方面多元性不是那么强，但另外一方面呢，基础的这个共识基础呢又比较弱。 我们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因为我们现在身处香港，但是一个是一个华语媒体，然后我们就会接触到两岸三地的民众，你就发现你刚才你说的这个香港它就是非常的鲜明的，就是你只要努力在这里机会人人平等， 对， 在这里是一个法治社会，那这是香港的一个价值观。那你在比如说你台湾，我们接触到台湾同时，他们就非常讲人情味，而且很团结，这是台湾的他们的价值观。那中国大陆的价值观是什么？ 对， 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出来。 而且关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价值观啊，或者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价值，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讨论了。我们注意到其实在这个晚清的时候，在这个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就是已经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对于中国这个国族的命运表示一种焦虑。之后到五四所谓这个德先生赛先生，那个时候把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其实你说德先生赛先生 也是有道理， 就是一个老版本的中国梦嘛，只不过这个中国梦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对吧，就不了了之了。因 为科学发展观，一个道德。 对，因此今天我们在提这个中国梦，提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人生活出彩的时候，这不是中国人第一次提中国梦了。因此我们在今天讲中国梦的时候，很有必要，还是我一开始强调的这个观点，很有必要我们回过头去翻一翻我们以前讨论中国梦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而且以前为什么做得到，或者以前为什么做不到呢？这个以史为鉴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好，休息一会儿，我们今天先讨论中国梦。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今天在前半趴我们讨论的是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梦。然后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现在热线已经开放了，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遇到冰雹怎么自救。 冰雹是不太常见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昨天下午的4点钟呢，这个东莞就遭受了很大袭击的冰雹，造成了8人死亡啊，2人重伤，134人轻伤。当你在走在路上或者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无处躲藏，怎么样来自救呢？我们等一下来听听大家的意见。香港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0，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进来。那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这个中国梦啊，刚才说了这个中国梦，恐怕今天你真的问普通老百姓啊，大家知道确实这个习主席提了这个中国梦，但是你要让一个普通的最最普通的中国人啊，能够用一句话说明白什么是中国梦的话呢，我现在觉得恐怕还是有一点困难。 因为每个人现在大家一听到这个中国梦啊，他们会有些人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有一些言论就是说现在觉得现在这个大环境不是很好啊，贪官当道或 者是有一些这个奶粉也不好啊，水也不干净啊， 对生活的信心比较差， 对，就觉得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也不是这样了，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有每个社会的问题，你跑到北京去也没有觉得说呼吸的马上肺就变痛了，然后也没有跑到上海去说开出来的真的是排骨汤，自来水龙头开出来的是排骨汤，但是呢这个中国梦的一个提出呢，非常好程度的上是让给大家一个自省而推动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如果每个人都在现在，我觉得像内地的媒体已经相对来说没有像外国媒体描述的这么的狗腿还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在带着镣铐跳舞的状况下相对是中立的，还是执行自己的一些职业的操守和道德的，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看不到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社会的状态，比如说一些这个微博的反腐啊，还有这个信仰的一些缺失啊，中国的媒体还在讲， 就比如说这个中国梦这一次的这个提出啊，这个跟以前的这样的这个话语之后一片的欢呼叫好声不太一样，哎，这次我们在这个即使是在内地的很多媒体上也看到了有反思，不能说完全是批评吧，但是可以说是一种讨论，一种探讨，哎，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说的对不对，我觉得中国梦有没有可能实现， 我们来看这个雅虎网他做的一个专题啊，那他首先第一部分他就说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个中国梦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就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乱象丛生啊，无论是这个全民的一个拜金献媚啊，信仰的缺失啊，价值观沦丧啊，社会道德的滑坡啊，这样听起来真的中国是惨不忍睹啊，还有说这个拼爹的时代，大家都没有什么梦想，因为这个好像都是靠关系，都是靠你的爹有多厉害。 大家总感觉我们每天走的这条路啊，上面是遍布这个水坑啊，这个不小心你就被坑了，所以说大家每个人都低着头走路，低着头走路生怕这个踩进去，所以呢没有人抬头看前面，就根本没有梦想。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啊，其实觉得只要你今天比如说功课非常的努力的话，你考试就能考好成绩，但是你走到社会上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完全不是说拼硬实力的， 在学校里当好学生没有用， 还有很多软实力它是综合考虑的也有可能学校的一个非常成绩非常差的以前整天逃课的一个学生，哎，现在比你强很多啊，因为他爹比你厉害啊，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这个是现实的这个经验啊，一次又一次的剥夺了我们的这个梦想，但是这个也是这句话这么说啊，是三军不可夺其志啊，三军可夺其志，但三军可夺其帅，但匹夫不可夺其志啊。这个即使是再卑微的人，一个人也应该有梦想的这个权利。没有梦想的话，恐怕这个社会就更加没有希望了。尽管我们之前说到，哎，开始说什么美国梦啊，或者说香港梦啊什么的，你要说，哎，美国真的人人平等吗？或者香港真的是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李嘉诚吗？不一定，这。大家都知道这肯定不是一定的。梦想呢永远都是需要你能够感觉离你不远，但是呢你永远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够不断的朝这个 小橘灯 光亮，哎，想像小橘灯一样靠近，不断不断靠近，但是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的那种感觉 永远没有办法达到， 无限接近，无限接近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追逐梦想的这个感觉才是人这个最大的一种动力，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要给我们营造这样的一种希望的可能性， 你有没有这个希望吗？ 对， 对，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梦想非常遥远，但是我有可能达到， 如果说这个梦想的提出让你觉得啊不可能了，那就根本 就是幻想， 那真的是纯粹就是变成幻想。那我刚才说到这个，其实中国历史上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的版本，不同版本的这个中国梦。那五四的时候有这个德先生、赛先生，那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推翻三座大山，这也是民族自强的这个梦想。那包括孙中山啊，民族、民权、民生，这个其实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哎，这也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这个中国梦。其实我们在不同版本的中国梦之间是找得到有一些共同点的，通常呢都是在特别是在这个动荡的这个年代里面，都是以民族自立、国家自强作为一个立足点，然后再能够说往下说我们国家强了啊，有家才有国，这个是成龙大哥的这个名曲啊，是有家才有国的这样的这个提法很多。但今天我们不得不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今天恐怕这样集体主义的话语它 的市场要比以前要小了。 嗯，但是我觉得像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话有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大家一定的鼓舞，因为我们所说的国富民强，我倒觉得是国强民富，这样会比较的恰当。 嗯， 因为当比如说像钓鱼岛事件， 嗯， 比如说像潮河问题，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啊， 嗯， 所有的人，我们包括我们的call in听众，他们还是非常的团结的。 嗯， 比如说钓鱼岛，我们是有怀有很强的一种民族心的。 我觉得不应该质疑，就不应该怀疑任何一个中国人是不爱国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可能，就是这个是一种天然的属性。 嗯， 因此所谓的这样攻击啊，说你这个人不爱国，哎，我觉得这个是往往是伪命题。但是大家选择这个爱国的这个途径和渠道，或者对于爱国的理解，恐怕大家是不太一样的。 嗯，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雅虎他做的这个专题，他其中说的有一句话就特别的到位，他就说他希望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有资格有可能去做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嗯，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梦想到底有多远，或者是中国是不可能有梦想这件事情啊， 嗯， 而是就每一个普通公民，你是不是在你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是有资格的呢？还有是有没有可能呢？ 嗯， 你一些基本的权利有没有保障呢？你一些诉求的这个通道是不是通畅的呢？ 嗯， 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努力社会需要努力的。 现在可能对于很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是说你的中国梦是什么的我们，而是你有没有机会去梦想。 嗯， 你有没有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很多人恐怕连梦想的机会都已经被剥夺了，甚至你，所以说你在这里提中国梦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只能抱以冷漠或者是一种距离感。恐怕大家给大家一个更多的机会，让大家有去梦想的机会，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你梦想的内容是什么。 嗯， 可能这个比较实际。 在过去的这个央视的那个你幸福吗， 嗯， 那个调查哦， 嗯，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要一片骂声嘛，我倒觉得也无可厚非，挺好的。 嗯， 因为大家的那个梦想的一些参差不同，可以对他的一些骂声正式给现在这个当权者，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梦，如果也做一个调查的话，大家就更加知道哦，原来这个社会缺少什么，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开启这个讨论啊。首先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好，那我们今天关于中国梦的这个讨论也在这里了。这个微博是凤凰 U Radio 中横线朱明奇，燕婷的微博是 凤凰 U Radio 中横线徐燕婷。 哎，大家如果关于这个我们讨论的话题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有补充的话，非常欢迎啊给我们微博进行留言。 好， 那么在我们待会儿开通热线，请你来讨论，哎，来支一下招，这个在冰雹发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自救啊？除了戴上安全帽之外，哎，还有什么样的办法？那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下载凤凰 FM， 然后到凤凰 Uradio 综合台找到三地化新闻，直接点进来就可以 call in 了。 好，那我们马上就开始接电话。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D化新闻。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单元。 三D化新闻，有话直说。 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刚预告过了，要说这个冰雹。有看到过冰雹吗，朱明奇？ 没有看到。 我在小时候经历过一次这个冰雹，不过是在深夜，所以大家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嗯，然后呢，那个冰雹是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大，但是第二天早上就看到那个地上有一块块的，像就是大的那种冰晶，而且把窗子敲碎了。 嗯， 所以可见它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嗯， 而且我们小时候学过物理课嘛， 嗯， 从高空坠落的这些 重力加速度， 无论是有鹅蛋大还是鹌鹑蛋大的， 嗯， 下来砸到人都是非常恐怖的。 对， 所以这一次在昨天呢下午的这个八级大风夹杂着雷电和冰雹袭击了东莞，造成该市八人死亡，两人重伤，134人轻伤，所以是很大的一个灾难。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冰雹。 嗯，那我们今天就来接听大家的一些 call in， 来问问大家看，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怎么样来自救， 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嗯，可能我们平时遇到的一些灾难，比如说像龙卷风、狂风雷暴 暴啊、台风啊，这个在香港是特别多的啊。那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在台风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那冰雹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天然气象， 这个、在东莞的这个冰雹恐怕离香港也不是很远啊。第一位这个陈先生已经进来了，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你好， 导播可以重新接一下电话吗？ 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好像暂时还没有通啊，这个哦，好了，应该。 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 你好。 你有这个经历过冰雹的经验吗？ 我自己没有。 嗯， 那怎么办？这个冰雹如果下下来的话，走在路上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比较好？ 我觉得遇到这些，突发性的一些状况，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保持冷静嘛，然后看手边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然后先挡住头部这些要害，然后赶紧就是远离一些，例如围墙啊，或者说树木啊这些可能导致危险的东西，然后跟着就是尽快到室内去躲避，然后在室内的时候可能就尽量的远离门窗这样子。 嗯， 这样应该还是可以应付得了的吧。 嗯，您来自哪里？ 广州。 嗯，那广州其实离东莞也很近啊，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像台风之类的， 对对对， 你们也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自救呢？台风 也是，就是如果也是注意那个天气预报了，然后就不要在这些恶劣天气过多的留在室外了。 嗯，好， 尽可能的留在室内。 嗯，好，谢谢你陈先生，谢谢。 好， 陈先生的这个自救理论听上去跟战场自救手册是差不多的啊，尽量留在室内，不要靠近门窗啊，窗外枪林弹雨。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个挺关键的，就是注意天气。这个可能是因为其实他们东莞是发出了这个一个冰雹的一个警示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够及时啊，或者又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啊。现在有 很多，可能大家以前不知道冰雹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吧。 嗯，可能以为是冰晶吧，然后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非常方便，在路上的时候就可以查一下。 是，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哎您好。 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北京。 哦，北京现在应该在下雪吧。 昨天下来，今天已经都恢复了。 哦，今天又恢复了，说是下雪以后北京一秒变北平。 对对对，天特别蓝。 是。 好，那就是除了北京以外，我们看东莞的天气不是很好啊，就是在这种自然灾害的状况下，你觉得怎么样自救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那个首先是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像现在也那个预警我觉得应该还比较不错，再有一个是自己也能大概判断一下，如果天特别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像那种突发的比如说冰雹什么的这样，第一我觉得要躲到那个建筑物里去，再有一个是如果短时间内躲不进去的话，应该先把那个头部护好，因为冰雹的话它可能一下就是会给你不至于砸死，但是能给你砸晕了，如果你要是站在一个高处或者是身边有水啊什么的，砸晕以后就可能带来这个就是有这个生命威胁，所以先把头部护好。 嗯，好，谢谢李小姐，谢谢你。 哎，李小姐这个经验非常的实用，她说到这个不可能不一定是直接的致命啊，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站在河边或者说站在高处的话，一下子把你击晕了，这个会有一些接下来的会有一些后果。 对，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在车里面的要怎么办，因为这个冰雹它有在这个新闻里面就把车的这个窗子给砸碎了， 对， 那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是， 刚才这位李小姐来自北京，那北京那个那次发大水， 对， 当时大家都想了很多种方法，如果你被水困住应该怎么办，那我们现在应该预防一下啊。 是，这个后来在短时间之内据说这个车内的自救小锤子就卖得很好，说有一种小锤子能够一敲玻璃就破。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 喂，王先生吗？ 哎，王先生你在线上了。喂， 您可以说话了。 喂， 哎，王先生，您在了。 你好。 您好，哎，您是从哪里打来？ 我是龙岩打过来的。 龙岩呐、福建吗？ 龙岩， 福建龙岩。 嗯，龙岩的朋友，您这个有经历过冰雹的这个经验，或者说有什么这个 好 的建议吗？ 我就很少见过，但是我这个福建龙岩这边有时候也有，好像。前几天就是距离我家30多公里的地方就下了很多冰雹，下了很大的雪。 嗯，那怎么办呢？ 所以上我就了解一下，向你们今年传授一下。 嗯，那你说一下，请说一下， 请传授您的经验。 这作为我的经验来说，可能是就如果下冰雹的话，刚才就是你们那边说的，就不要站在高处或者是河边，这个是好的一个方面。但还有一个呢，能够有东西遮挡的话，就尽量躲到那个有东西遮挡的地方。 嗯， 可能会比较好。 那您觉得这个遮挡的东西啊，它要是什么样的材质？比如说塑料棚可不可以挡得住，或者一定得是房屋才行？ 塑料棚这些比没有挡的话是会比较好一点 啊、哦，比没有挡好，但是可以选择的话，还是选择比较坚固一点的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是肯定的。 好的，谢谢你，王先生，谢谢你打过来。 哎、这个从龙岩专门打电话来传授经验啊， 拜拜， 非常感谢。 嗯。他刚刚说的就是一定要躲到有遮拦的地方，这个是第一要诀啊。 这个还是很，我想也是一个常识了。保护的时候先保护通风。 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新闻里面，东莞这个事件里面有五个学生被震碎的玻璃划伤。 嗯， 那这一场雨，其实这场冰雹下了十分钟啊，有一些人应该是有时间逃到室内的。 嗯， 但有些可能是觉得哎呀挺稀奇的。 这个震破的玻璃划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远离门窗，哎， 远离这个有玻璃的 地方，玻璃的东西。对对。 我们再来接听。 王小姐应该是， 喂， 王小姐， 哎，王小姐你好， 你好， 哎，来说说您的这个经验好吗？ 就是我之前在澳大利亚嘛，然后那个地方也常常会有冰雹。 哦， 那我觉得呢，人们就应该看天气预报，当你非常热的时候，骤降的时候，你就自己带好一些比较坚固的伞，这是一个自己观察天象的一个办法。因为你走在大街上，你真正冰雹下下来了，谁都知道躲进什么一些坚固的地方。 嗯， 这都是后话了。所以说你在之前要对天象有所了解，尤其是最近这个天气非常不稳定。 嗯，好，那 带上一把坚固的雨伞，您有什么具体的描述吗？这什么样的雨伞才是坚固的？ 就是那种不要是那种三折那种，起码是 两 折 的， 然后 一折， 对，一折，然后那种双层油布那种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真正非常大的冰雹，你就算在车里面也是不安全的。 嗯， 对， 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啊！一折或者两折的雨伞比三折的雨伞要坚固。 哎，这在香港台风八号台风的时候，你也不能就是撑两折或者三折的，一定要撑一折的那种很长柄的伞。 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香港发现，就是只有长柄伞卖， 哦， 两折、三折伞很少人买的。 哎，这个是我学到了一招啊！ 嗯，好， 今天我们有一位重量级的这个专家，香港天文台科学主任杨先生。来进来给我们提供一下经验来了，我们马上接一下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你好。 您好，哎，这个您是专家了，可不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发生了冰雹啊，像东莞这样这个鸡蛋大小的这个冰雹，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是这样子的，要是我们遇到有这些比较恶劣的天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点呢还是需要留意，就是气象部门就是发出了最新的警告和就是他们的就是建议的那个预防的方法。 嗯， 然后呢要是真的就是突然突发了，在雾坏的地方遇到这样子的大的那个冰雹的事件，你首先呢就是尽量要避免留下一个空旷的地方，就是应该首先尽量找一个能有就是室内的地方是躲避一下比较好一点。其实呢，因为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冰雹的大小是可以是挺大的，有一些冰雹就是它的直径达到了厘米。 对， 所以说它可以打破一些玻璃啊， 嗯， 甚至是一些就是车的那个挡风玻璃也有可能就是可以造成破坏的。 嗯， 所以呢，还是尽量要避免。留在那个空旷的那个地方会比较好。 嗯，好的，刚才这个杨主任说了两点啊，第一留意天气预报，第二躲在室内。 那杨主任有没有什么比如说随手可以拿的东西可以遮挡一下？你觉得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的时候，像刚才有位小姐， 如果我在室外我没有地方可以躲的话怎么办？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是比较狼狈。你要是真的是没办法的话，就只能随手找一些能就是帮你挡住就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个冰雹的那个东西，帮你就是可以说挡一挡了，但是可以说就是不能保证个人的安全了。 是 应该要赶快跑是吧。 嗯，在香港要找到室内应该是很容易的。 嗯， 但在有的比如说农村的地区的话，就可能就有点困难。好，非常感 谢 杨主任。 杨先生 好，谢谢。 嗯， 好，这是专家的经验啊，大家这个千万听明白了，尽量不要在室外待着。 嗯， 好，那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见。